有問題唔識答，有問題唔想答，不如開香港電台第二台俾佢聽風騷爆人啦，因為你只會聽到佢不停咁樣。梁繼昌、李麗蕊、馬小強，風騷快活人。七月一号星期四公众假期，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啊。 早晨早晨，我是假期瑞。 早晨，我是健康强。 Yeah! 健康呢就不是讲的，健康呢就是看你的身形啊，看你平时那个人呢做啲咩食啲咩嘅。 啱。嗱，琴日咧，阿 Sarah 就講咗一個168嘅， 冇錯。 今日我 執行啊嘛， 大家都唔知咩叫168，會唔會啊？你講多少少啦。 OK， 即係168就係話嗰個 食嘢嘅時間， 食嘢時間就係八個鐘， 冇錯。 朝头早八点开始食，食食食，计翻 唔系一路食喎。嗱，记住唔系 keep 住食，唔系由八点食到夜晚， 即系食嘢时段， 系 得八个钟。 喺呢个八个钟里边先可以食正常嘅三餐。 系啦，冇错，亦都可以叫做系呢、這个咧，就喺16个钟头里面嘅话咧，就系一个叫做间歇性嘅断食。 冇错，嗱，今日咧我趁住7月1号啦，咁就开始 好开始啦， 系 啦，我今朝就冇食早餐。 哦。 未 食冇， 咁琴晚系几多点钟食晚饭啊？ 都系八九点啦， 八九点钟 ，OK。 琴日就算啦， 计翻16个钟头之后，你先至会系食。 啊，要咁样啊？ 吓， 16个 我哋讲咗全日， 我知，我由今日开始， 佢由今日开始，即系佢琴日，佢琴日咧点样都好啦，算啦，由今日开始， 我抹晒去， 系啦， 粉笔字抹晒去， 明白明白，即系由今日开始嘅第一餐开始计起， 系啦， 咁你打算嘅就系今日开始嘅第一餐系几点咧？ 1点或者2点， 1点钟先开始食， 1点长节目，马上就拍嘢落口啦， 咁但系咪好奇怪咯？如果佢第一餐系我咧，譬如你第一餐系12点先算啦，其实你系跟住你就要一路食食。食到 好夜， 食到8点钟，由8点钟之后开始嘅话咧，佢就空腹去到16个钟头，佢谂住咁。 你12点系食唔到啊，仲做紧节目啊嘛，即系话咧，如果你时间上你系1点做完节目，我当你即刻走落强啲， 即刻跑， 嗱嗱声跑入厨房就舐个，舐人哋嗰啲面就咬啦， 见到乜嘢？ 见到自己都咬自己一啖啦，我当你系咁样。咁你嘅8个钟，你都食到9点。阿 Sarah 想讲嘅就系，如果你10点就瞓咧，其实。你一样会系积聚啊！ 嗱，唔会，我呢个 你其实唔应该褪到咁夜噶， 系啊，所以我咪就系话好奇怪咯。佢点解会今日？我梗系明你讲咩，我先觉得佢 其实我同你都 怪啦， 系佢唔明， 系佢明。其实我哋琴日都讲咗一日，佢都唔明。 系啦， 我明啊。你意思系食完饭之后最低限度有4个小时 消化？ 唔系啊。是你8个小时里面的话呢就正常咁样去飲食。 是啊。 跟住呢就要停啦。 我知啊。 跟住又让自己嘅身体有16个钟头系乜都唔可以食。如果你途中如果真系只有肚饿嘅话呢、只可以可能系食啲生果。咁、或者系低糖嘅生果、或者系飲水或者系飲杯、豆浆。咁、样啊。 我知道。咁今日系 day one 嘛。 我明啊。 是啊。咁、我譬如话我阵间2点钟开始。 开始食。 直到9点钟。今晚9点晚饭，我就系就翻嗰个时间。 两点咪食到10点，如果8个钟， 10点，2点到10点， 唔系咩计数机你好唔好？ 唔系，我知，我尽量 系啦。8+2=10。 算啦算啦，我哋唔好同佢咁计较。 褪翻前去， 好嚟，唔紧要。 然后到第二日， 下昼 身体健康， 系啦， 大家都 有得佢嗰个16发，其实佢乱咁嚟，佢一阵间系变，我谂佢搞搞下会变咗系16钟头系咁食， 即系点咪点， 8个钟头食嘢。 好啦，唔好啦，开心啲，公众假期开始咗啦吓，10点12分。听日就 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唔怪之你受唔到啦，所有个办法其实咁样乱嚟。 陪住你嘅有风骚爆人啲啲眼就系1点钟，哎，我哋一齐好开个 party 先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带嚟入 blonde。 Sir 陪住我哋嘅呢个公众假期呢，就 Blondie 嘅叫做 The Time Is High。讲下今日嘅最新天气先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啊。离岸风势清劲，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周末期间咧，日间系天气酷热，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 喺呢度咧，要多谢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嘅，因为啊，琴日咧我哋嘅片段人间咧就系阿小强啦写咗有一个咧就有关于认知障碍症嘅 drama 啦。 叫做不想忘记，却又记不起。 系啦，咁啊就收到有啲嘅朋友咧都好开心，听完之后嘅话咧就佢哋好伤心嘅，但系开心嘅就系咧我哋听到，即系佢哋知道我哋好俾心机咁样去做一个 drama 啦，咁而且佢哋亦都能够感受到嘅就系 drama 里面嘅一啲嘅即系喜怒哀乐，咁啊包括嘅就系有 听众朋友啦，譬如话有台剧啊 Belly 啦，佢都 send 咗 message 嚟话，哇你嗰剧真系太感动啦，跟住佢系听到喊啊咁嘅样， 系咁啊其实我自己亲生姐姐啦，佢亦都因为咧就咁啱英国嗰个时间，佢一起身咧就系听咗我哋 drama 嗰个时间嘅，佢听完嘅话亦都系第一时间咧就即刻 send 嚟同我哋讲，就系话佢应该连续咧已经成为咗我哋嘅听众啦。总之佢一起身嘅话咧就会听我哋嘅 drama，尤其是系特别琴日嘅，咁佢就觉得系好好听。 咁啊呢个 剧 作家 马 小强，你都要俾啲心机先。 系啦， 我会啊，我真系会努力。呢个剧咧，我真系我花咗好多时间做功课。因为做功课咧，我唔想有错，唔想有出错。譬如话啲资讯嘅嘢，例如我改咗好多次，甚至阿 Sarah， 因为佢做嘅，佢上次又提出咗啊，应该会唔会系咁咧？佢又问咗啲专业人士，佢都再做功课，因为我真系唔想 错好核突嘅。你 rewatch 咗几次嘅系真嘅， 错 有关于认知障碍症嘅嘢。 系啦，错就比较核突。 因为咧，虽然系戏剧啦，但系戏剧里边咧，因为包含咗现代生活里边嘅资讯咧，就唔可以因为个戏剧需要咧，就夹硬写一啲唔系真嘅嘢落去。咁所以我尽量都贴近咧呢个事实上，即系发生紧乜嘢咧，我就加翻啲资讯落去嘅。 我哋想唔想明谢个医生啊？因为我真系帮你呢一个认知障碍症就问咗一位医生嘅。咁佢有听咗我哋嘅节目嘅，要多谢范宁医生啦。 好啊，多谢。 我问清楚佢嘅话，佢系哇录咗好多段嘢，话俾我哋知，即系认知障碍症应该系点点点，乜乜乜乜乜，或者系做嗰个 test 嘅时候应该系点点点嘅，好详尽嘅一啲资料俾我嘅。 会唔会有机会？ 我先要话翻俾你听， 请教下佢啊！ 点解你咁中意成个都系嘅？就有啲乜嘢就叫佢听，可唔可以请教佢？ 系 因为 我觉得佢需要登记定报定名，开定 file， 佢唔系呢一科，佢唔系呢一科，佢系老。 其实咁样，今日咧 唔系老人科， 唔紧要，你个 file 唔使开，但系 Sarah 老师今日同你开一个。翻咧叫健脑操， 冇错啦。点解 要 咁样讲咧？ 当游戏咁玩， 冇错。要多谢一啲嘅听众，要多谢我哋有好多即系听咗琴日个剧嗰度咧，俾咗好多我哋嘅意见，甚至乎系鼓励嘅朋友之外咧，咁我就觉得佢就系、是，诶、欸、系，其实认知障碍症咧喺而家有好多人，我系最担心嘅。我系觉得就系、是，你年老色衰嘅时候，你总会有啲病痛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嘢，你要面对咧，我系真系会好惊嘅。就是、如果有认知障碍症，就会好担心咯。 乜都唔认得。 咁樣，所以咧就我覺得，既然係咁嘅話，咁啊，琴日我哋有一個咁嘅 drama 啦，咁啊，今日可唔可以從健康嘅角度出發，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我哋日常能夠容易做到嘅嘢，預防認知障礙症嘅發生咧？咁、我就揾到嘅，咁啊喺呢一個嘅網上面咧，有一個嘅就係防失智手指操，只需要每日咧就係用少少時間去用你嘅手指去活動下咧，就可以令到你自己嘅記憶力增強啦，以及咧就係會令到你自己嘅血流啊，大腦嘅血流啊。是比平时我们不做这个手指操是多 1.5 倍的。甚至乎能够提升你的记忆力以及安定你的血压。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活动手指呢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呢都是能够动到的。 Active。 是啦。那么这个的手指操的话都是来自一位的就是失智症的权威医师，他的名字叫做长谷川家哉。當然是一位日本人啦，咁就教大家嘅。咁所以其實咧，如果我諗相信嘅就係 verbally 用口講嘅話，可能會有啲難講。不過咧就都 嘗試 一下啦， 好 唔好？其實咧簡單啲嘅就只不過係有兩個嘅動作嘅啫，左右手也是一樣。咁或者我用一隻手嚟去先俾我哋嘅聽眾聽一聽先啦。 好。 摊开，即系个手嘅就 五只手指全部摊开， 系啦，即系好似你包煎特 包煎 嚟 嘅 包啦。好啦，另外嘅一个动作嘅话咧，就系将五只手指咧就向外包，但系你嘅手指功，其实最重要嘅就系活动你嘅手指功啦吓，手指功伸喺里面，跟住其他嗰四只手指包住佢。 就好似个揼咁样啦。 嗯 ，OK， 但 系你个手指公， 拇指要屈入去， 个拇指要屈入去嘅，四只手指包住佢嘅， 嗯， 得唔得？好啦，另外一个嘅动作啦，就系、是、将你嘅手指公伸出嚟嘅，其他嗰四只手指嘅话咧系包落去嘅， 嗯， 即系好似 number one 咁样，一系就俾一个 number one 人哋， 嗯， 跟住嘅咧就系将你嘅手指屈落去，其他四只手指包住佢， 嗯，就系呢两个动作啦， 就系呢两个动作啦。咁，嗯，但系咧就系要左右两个手一齐协调噃，即是话当你嘅左手，当你嘅左手左手系要系俾一个咁样人哋嘅时候啦， 手指公 系啦。如果你要俾个 number one 人哋嘅时候咧，右手就要倒翻转咯噃，就系要将你嘅手指公屈落去咁样收埋啦。 明白， 明白。 跟住就转换动作啦， 冇错。跟住咧就打翻开， 打翻开 系啦，即系好似差妹十咁样。跟住咧头先屈落去手指嗰边嘅话咧，就系变咗系 弹翻出嚟啦， 弹翻出嚟啦， 交换。 明白， 系啦 ，OK。 只要记住呢两个动作，然后交替咁做， 交替咁做。 最初如果唔能够快咧，就可以慢 慢嚟，系啦。嗱，我哋又尝试下，好唔好？我哋去全部十只手指摊开先，跟住咧就先咧就系用你嘅左手将你嘅手指公就突出嚟，咁就比较 like 人哋啦。 Number one 啦， 系啦。另外嗰一边嘅话咧就系要咁样啦 ，OK。但同一时间嘅， 明白。 好，跟住又再摊开， 又摊开， 系啦。跟住咧就将你嘅 交换， 系啦，交换，系啦，就系咁样。交换 系需要少少时间去适应， 你 又要 适应噶， 系咪？ 你慢慢嘅话咧，做下嘅话咧，你就会可以噶啦。咁，如果你系来回咁样一次，即系左右手各做一次，为之一 round。 嗯 ，OK。咁一 round 嘅话咧，来回做五次嘅话，你就为之一 round 啊。对唔住，来回做五次为之一 round， 每日做四 round 咧，就可以促进你自己嘅大脑血液流动嘅1.5倍。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嘅，就系能够令到你嘅大脑嘅多个区域能够活。动到啦，安定你嘅血压同埋提升你嘅记忆力嘅，其实讲得清唔清楚咧？ 清楚， 我觉得都 OK 噶。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不过问题做嘅时候咧，实际上 执行 就 系 要少少时间。但我都同意嘅，因为脑部咧同身体各个部分一样啦，其实需要呢一啲运动。咁你而家身体嘅部分，你可以缓步跑啊，或者做掌上压啊，或者其他即系轻微嘅，或者系比较辛苦啲嘢都得啦。 加运动咯。 但系大脑咧都系需要运动下。 要啊。 咁我哋做呢一行咧，可能会有少少着数嘅。我哋做节目基本上就 系 一个大脑嘅运动。 不停 要反应，要反应，或者我哋写剧本，我哋要去谂一啲我哋平时生活唔会遇到嘅嘢，要创造。所以我哋其实喺工作上咧，我哋系有少少着数咗。不过咧，如果有啲工作可能要执行一啲比较一统性嘅机械式嘅，日日做嗰一样嘢，甚至佢谂都唔使谂啦吓。咁嘅时候咧，可能就会欠缺咗啦。 系啦，所以咪要做下呢个大脑操，我觉得真系 OK 啊，系嘛？不过我都好难做， 难 啊， 难，要慢慢。 你知唔知开头嘅时候我完全协调唔到啊？如果我能够拍条片嘅话，送俾大家就最好。 好啊， 因为我觉得即系始终个口讲都系难。好，你有啲嘢想带俾大家？ 有两个小游戏，大家玩下。 好， 我阵间咧会俾你睇啲字嘅，你就唔好读个中文字，你就按个字嘅颜色嚟读。 哦，我知啊，即系如果红色，但系用蓝色写啊嘛。 冇错，系啦，你试下玩下先。 哦，咦，你已经玩过呢啲游戏啦，嗱你。 系啊， 我哋讲。 你想我读颜色定读字啊？ 梗系读颜色啦。 颜色系青色同埋黑色。 啊啱啦，阿李小姐， 我唔知道你讲 读呢个字嘅颜色， 即系唔好跟个字读，读佢颜色出嚟， 绿色，同埋黑色， 啊啱啦， 冇错啦，系 嗱呢个咧又可以系即系大家锻炼下。 如果大家头先因为佢听心机未必知啦， 听心机 咁如果系写系写蓝色嘅字，但系佢 系 用绿， 佢 个绿色写出嚟，咁你就读佢颜色。 用绿色写蓝色呢两个字，但系你就唔好读蓝色，就 系 要读佢嗰个写嗰个字嘅颜色。 好，仲有一个轻轻好简单嘅集体游戏。嗱，琴日我喺个节目，嗰、那个剧都有提过嘅，比如话由100开始减7，大家轮住读啦，即系当边个输咗， 因为系嗰个内心嚟计啊嘛。 系啦，好，我先啦，嗱，100啊，93。 93减 七， 86咯， 86， 冇错，86系79， 79 唔啱咩？减七，哦 ，sorry 吓，系我计错咗，系啦。 就 咁 玩 啦， 就 系啦，大家即系得闲轻松下都系好事嚟嘅。 明白，明白。 因为大家做一个除了是风骚快活人，仲有风骚健康的快活人。 冇错，这个最重要的，因为有健康的话，我哋先至会快活噶嘛。 冇错，好。公众假期嘅早上10:26，早晨，早晨。 Is there a fire in your heart? is it burning out of control? Darling, I just got to know,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 to go part wa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就去到十点半咁就系噶啦，咁呢个早上咧公众假期啦，咁大家又唔使翻工，又唔使翻啦，就可以咧又黐住啲 radio to FM 94.8至96.9。 系啊，我有个朋友啱啱话一 set 我嘅就话啊，而家就即刻做紧个手指大老粗啦， 成唔成功啊？ 多谢我啲朋友仔， 佢真系好嘅，因为有时你喺等车嘅时候或者喺等茶楼嘅时候，即系冇嘢做就咪做下咯， 咪就 系 咯，同埋几好啊！ 反正都坐， 左右手交替不停咁俾手指攻人哋嘅就 like 咁样几好系咪？ 好。十点半啦，我哋先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庆百周年大会发表讲话，提到要全面从严治党，应对风险考验，确保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历史变化中走在时代前列，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习近平又说，要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高质素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愤怒。 順霸是形容緊瘋人院的房。Jason 今次的歌曲正正是表达徘徊于真实和幻想之间。难度在于他不用浮夸的方法去演绎，但又要分到不同句子段落中真与虚之间的感觉。 青山中宣布没人敢爱上面前路。 作曲吴林峰，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吴林峰，监制 Ariel Lai 吴林峰 Edward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心已信吧， 陈柏宇纯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呢、這个公众假期嘅早上，咁啊十点啊三十八分噶啦。第一个话题咧，就我喺呢个网上睇到咧，佢话咧其实现代人咧有阵时咧就虽然啊好似大家就生活得好安全咁样，但系间中咧都会有啲嘅安全感咧嘅缺失嘅。 我绝对系冇安全感嘅人嚟。 咁以下咧就测试下你自己对于生活有冇安全感。 唔使测试啦，一定系冇安全感。 但系其实咧，我想话，我唔知你即系以前嘅日子有冇试过咧，就当你发生咗啲事咧，你会对某啲嘢就突然间冇晒安全感。好似我嗰阵时咧住村屋啦，咁有一次咧就俾一啲贼入屋， 爆窃。 佢唔系爆窃，爬入嚟咯，爬入嚟咯。 系啊，你唔爆窃啊？系啊，就咁样望一望你，佢就走。 瞓咗觉啊， 好唔俾面。 佢瞓咗觉，唔好嘈醒佢哋啊，走啦。 差唔多啦，佢真系冇嘈醒我。我喺房。 咁你点知佢嚟过？你冇醒。 我嗰阵时仲做紧风骚范围啦，即系嗰阵时嘅风骚范围啦。咁我做咗一节目啊，谂住买啲嘢食先咁样，揞下银包冇晒钱，冇晒。咁我就打电话翻嚟，喂，老婆，你咪攞走晒嗰啲钱啦。佢咦唔系，我都冇晒咁样，因为当时我嘅习惯就咁样嘅，翻屋企就将所有啲银包啊、表啊、戒指咧，就摆咗一个饭台，人就入房啦咁样。于是摆喺厅嘅嘢全部冇晒，咩结婚戒指啊、手表啊、银包里面啲钱啊冇晒啦。咁但佢就冇入到房咯。咁嗰次之后咧，就我好冇安全感啦。尤其是住村屋，你知道村屋咧，其实讲真咧，即系自己靠自己嘅啫嘛。 系啊，你小心啲，会唔会系住楼上楼下嘅人啊？ 系啊，你住几多楼啊？ 因为我真系试过。 我话点解唔系？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 因为三层楼得我。 哇，咁邪！ 楼下 冇人够谂住。 嗱，楼下咧就系嗰个业主嘅，嗰个业主从来唔翻嚟嘅。 哇，咁你都做？ 二楼就冇人租，三楼就系我啦。咁所以你谂下，几冇安全感。所以我嗰段时间我冇安全感咧，我就每晚即系俾人偷完嘢之后啦，我好惊下次又有人爬入嚟。咁如果下一次嗰个人系入嚟搞我嘅咧？即系 入你房， 再进一步咧，系啊，下一次就劫财劫色啦。你惊佢劫色咁样，你唔使惊。 我知， 你老婆惊。 我系俊男，咁所以咧，我唔知呢样嘢系。即因为后来冇用到啊，但我唔知呢样嘢系咪真系有用啦。我就摆把餐刀喺枕头底，每一晚瞓觉就扎住个餐刀瞓。 你千祈唔好啊，因为我有问过啲即系朋友啦，佢哋就系话其实咧，往往就系大家以为咁样嘅话系不过可能只不过对于你自己嚟讲系安全感啫， 一种安全。 你以为嘅就系当有贼入嚟嘅时候咧，你攞住把餐刀嘅话，可能倒转头， 我唔系想伤害人， 唔系啊，倒转头嘅就系如果你见到咁样嘅话，佢可能佢抢你。把餐刀，反面嘅餐刀就係傷害你自己嘅。 我應該擺沓錢咧，俾你啦，俾你。 我覺得反而係，應該任得佢哋叫佢哋攞，係啦，唔好傷害人。 我同你都有咁嘅類似經驗。 你唔使驚劫色啊？你驚？ 唔係，我驚佢唔劫色。 咁一定啦。 佢又喺東莞嘅時候，我住頂樓嘅，因為咧 你知啦，國內啲樓咧，好多時個騎樓都一支支嗰啲鐵閘，即係個好似個監 監獄咁樣，係。 佢嗰度咧個業主話冇啊，呢個頂樓嚟㗎，頂樓就真係頂樓，上面係天台啦。我以為好安全啦，好似阿 Michael 咁一個人住啫，就每一日所有嘢都拎曬入去房反鎖，咁啊最安全啦。大門反鎖，乜都反鎖。 其實應該反鎖你自己咯，最安全係嘛？其實佢呢個人嘅出現 就 係最 危險 嗰 個源頭， 係 啊。全国街坊都会安全锁住佢就得噶啦， 锁住一个人啊嘛。 跟住真系有一日俾人爆啊！我朝头 你喺咪屋企啊？ 我喺屋企啊，爆窃爬咗落嚟。我因为嗰日我好早翻入房瞓，饮咗酒，醉醉地，九点零就房瞓啦。十二点有啲声，咩声咧？ 好开心啦，系咪？以为有人嚟揾你， 终于等到， 终于等到，应该系咁啦。 上门啊，终于系送上门，送上门呢三个字，哇！真系头痛，顶唔顺啦！两点钟出去。因为我去到大陆咧，我从来都唔煲水，我净喺厨房摆支樽装水喺度嘅。嗰日买咗两支新嘅，一睇，咦，点解支水会 少 咗啲嘅？ 系咪鬼故嚟噶？ 佢个人，喂，佢个人咧樽装水少咗啲，佢都知。你谂下，千祈唔好攞佢着数。 冇错， 系啊，樽装水少咗啲， 你攞佢一滴嘢啊， 佢都知啊，几计较啊。 我发觉，诶，你谂可能性，一系有鬼怪就偷我支水，一系咧就。有人入咗嚟， 飲咗你支水， 出廳睇， 佢爬到咁辛苦上嚟，就飲你嗰少少水 啊！唔係，因為冇嘢偷啊，最貴就係嗰兩支水啦， 有佢啦，我都戥呢個賊慘，爬爬幾多樓啊？ 頂樓啊，十一樓， 爬十一樓， 係啊， 飲啖水。 都好， 佢真系天下间最可怜嘅贼。 我就请你饮啦， 直情成支送俾佢啦。 系啊， 一出厅，哇！啲柜桶拉晒出嚟。我睇过嗰啲电影咧，俾人爆咧，全部啲柜桶拉晒出嚟。啊，原来真系嘅。 咁梗系啦，佢唔拉你柜桶。哎，你真系 唔系啊？即系嗰个场面啊 ！Beach Association 又出动啦。 唔通仲埋 废话俱乐部？ 我哋真系执干净间屋先， 烫翻埋先，有啲手尾，抹翻啲尘。 我冇谂过呢个画面系真系出现喺自己个屋里边。 但系你有冇同佢正面交锋？ 冇， 咁就算好彩 啦。饮咗两支水啫嘛。 即系我谂翻，我有个好处就系起码佢唔会骚扰我，我唔使咁惊。我系事后先发现，咁起码个情绪上冇太大嘅波动。 冇错。 即系佢对视啊！ 跑去睇个袋，嗰日就因为早入房，冇将个袋摆入去，打开银包冇晒钱， 系啊， 好惊！ 佢过嚟买水啊嘛，因为佢买水，佢觉得你 买汽水， 你支水都咁少，佢过嚟买水饮啊！你谂下佢，其实佢要求好低嘅。 后来查得出啦，佢原来咧天台嗰度 爬落嚟 啦，咁喺下边度爬。 咁点解攞水咧？就係咧，因為佢斬咗啲粉喺度。 哦，揾嚟洗手嘅。 係啦。咁啊，好驚。從此咧，嗰晚咧，我就諗住，不如今晚唔翻屋企瞓啊，因為太驚啊。我諗住去桑拿浴室瞓啊。 哦。 佢借 到啲女仔好驚。 佢借啲。 到啲女仔好驚。 都係借啲。 全班走曬。 佢每一次都揾啲藉口。今晚我怕黑，我去桑拿先。今晚我個個胃有啲痛，去桑拿先。係啦。系咪啊？ 咁啊冇事啦，嗰日就瞓得好好啦，系咪？咁系啦，因为其他人走晒嘛。 因为嗰啲看更咧，后来话俾佢听，就捉到两个贼仔啦。但系因为咧未够十五岁嘅，所以咧就唔需要负刑事嘅责任。 哦， 即系贼仔嚟嘅， 吓僆仔嚟， 贼仔仔系啦， 贼仔仔系啦。咁佢话：喂，你以后小心啲啦，吓就咧尽量就。將啲嘢擺入去房啦，鎖住曬啦。其實我真係唔擔心一個人，我反而擔心咧。佢哋話咧，呢兩個賊仔咧應該留意咗我哋好耐啦，晚晚都係一個人，所以咧佢哋咁爬落嚟。 因為你個樣特別令人留意嘅，明唔明？ 我唔知 係咪 咁得唔驚？ 即係你成條街見到好似科學怪人咁嘅樣，係咪？即係電視框咁嘅樣，係咪？實會望啦，係咪？咁啊，所以其實即係 我都覺得自己好彩嘅。你諗下，如果嗰晚有個女仔瞓喺我隔離，有幾恐怖啊？各各各。 个女仔瞓喺你隔篱，点解会好恐怖啊？ 因为嗰个女仔一定有问题，咁你觉得呢件事好？ 点解有个女仔喺瞓喺佢隔篱？ 好恐怖！ 除非个女仔嘅样同佢一样，仲恐怖过佢。除非系咁样，系咪先？科学怪人遇着更科学怪人，科学女怪人 系遇着女怪人。 呢个鬼故嚟，呢个鬼故嚟。喂，你知唔知我本来想讲个边度讲？ 安全感啊嘛。 安全感有啲乜嘢？你经常会做咧，就代表你系冇安全感啦、嗯。第一就系 check 嘢咯 ，check 个门锁啊。 我经常 锁啊，锁咗嗱，我咧门锁啊唔会 check， 我耐唔耐？而家我有嗰啲叫做hand key 咧，即系汽车而家我揿就揿得噶啦嘛。但系以前当系要嗰啲叫做防盗，嘟即系要搵手揿嗰啲，我就会啦。离开架车行咗十几步，咦我锁咗未？再行翻埋。再嘟多次咁樣， 可唔可以舉手？我成日都係咁嘅，我成日都係唔肯定自己有冇鎖到，或者係鎖咗之後嘅話咧，都要再上咧車。我就話好似你咁樣啦，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咧， 鎖咗未咧？ 係啦，就會再撳多次，再開咗一次，再撳一次，係啦，再鎖一次。我而家都會係咁。所以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好冇安全感嘅。 另外一样嘢就是你坐的士或者坐朋友嘅车，你会唔会唔想坐司机隔篱咧？ 哦， 佢就话啦，因为有啲人咧成日觉得坐前边即系司机隔篱咧，嗰个受伤嘅机会系危险多啲。 我又冇谂呢啲啊。啊哈，系啊， 系即系如果系个司机嘅话，就成日都要叫你坐隔篱。 因为你坐隔篱， 有啲乜嘢 系司机镜，司机镜系令到司机冇信心。 其实我就觉得坐上去司机隔篱又好尴尬。通常咧，佢又摆个袋喺度啊，摆好多嘢咁，次次佢又 你知唔知马老师有一次咧坐烂咗我个。名牌太阳眼镜， 唔知喎、 啊，系因为我嗰次，因为我平时咧，我系衰嘅，我成日嗰啲太阳眼镜咧就咁摆喺隔篱嗰个位，哦、我都系我自己坐。有一次咧，佢我车佢走，佢一坐，我心谂大镬，佢个海鲜坐落我个眼镜度，你谂仲边有得剩？佢嗰个等巨等嚟噶嘛？收尾佢走咗之后，我睇一个眼镜，即系弯晒，嗰个凹字头嗰只咧。即系揸飞机个凹字嗰只弯晒， 我心谂系咪 吓 ？R 变咗 S， 弯晒，好似劲乱咁个眼镜，就系佢巨蛋坐 嘅嘢。你要佢赔啦！ 哇，个眼镜四位数字噶， 系咩？哎呀， 而家 呢一只牌子系要噶， 唔怪得知以后嘅就你都唔车佢走。 其实我几嬲， 我都冇， 我又嬲佢啦，我又嬲自己，点解唔记得咗拎开啊？ 当睇到嬲自己啫，因为你平时呢个系习。惯嚟噶嘛，你将啲嘢 系我话车佢噶嘛，但我冇拎开，所以佢一坐咔咁。 但系我觉得佢就系个司机诶，唔应该系话个乘客应该自己要睇下咯。我反而会觉得就系佢有时太熟嘅朋友车我嘅话咧，我唔想坐喺后边嘅。感觉上你会觉得就 系 佢司机咁样， 冇错冇错，系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就系经常如果你唱咗啲钱埋啦，呢个其实我谂比较少啲啊。你怀疑呢啲钱真定假嘅咧？咁有排咧有啲人咪对$500啊、$1,000字咧有啲惊嘅。哎呀，呢有一排咪传到好多嘅伪钞嘅啲咁，我都唔会嘅呢个， 系 啊，发现系假咪掉咗咪算咯，大把钱。 知道，系啊，佢又开始嚟。阿陈医生咪出边， 系啊，唔系佢啲钱全部都系烧佢就得噶啦。 阿陈医生又， 佢用紧嗰啲全部都系溪钱。 好，洗洗你个心灵，我哋带嚟另一个环节。网上情。爱不完美的自己，爱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在找紧爱，而大家最欠缺的就是爱。爱乜嘢？就是爱自己。所有的爱只能够从自己开始，你只能够从自己相处的方式去同人哋相处。一个经常责怪自己、批判自己的人，对于其他人都一定会好挑剔。一个对自己好严苛、要求完美的人，对人哋亦都会用呢一种态度。你点样睇自己，就会点样睇人。有一个寓言叫做《仙人掌和刺猬》，仙人掌经常好唔开心咁话：点解冇雀仔中意我嘅？啲雀仔就话。因为你有刺咯，我唔敢停喺你身上啊！刺猬好痛苦咁话：点解冇动物肯拥抱我嘅？小白兔就回答：我都想拥抱你，但你身上咁多刺，我怕你会伤害我。所以喺树林里边，花朵有好多朋友，仙人掌冇；树有好多朋友，刺猬冇。不爱自己的人是没办法爱人家的，因为你都不爱自己了， 你点去爱其他人呢？一个人要变得慈悲，首先必须对自己慈悲。想得到爱，自己就必须先有爱。这个是不变的法则。当一个人可以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那么接受的当中，所有恐惧、焦虑、痛苦、绝望都会消失。当你不再经常批判自己的需要，你就会注意到你都不会经常批判人家。当你容响人家做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小习惯就不会令到你这么烦扰。当人家有些负面的言行出现，你就会宽容，摆低一些的怨恨和批评。当你和自己的内战和解，你就会和其他人和解。你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爱，只要让自己成为爱，你就会得到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最后只能够将悲伤留给自己。 第一次参加仙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同卡文最难忘的是 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啦，因为他其实是带着整个戏的气氛行的。那就有一个就觉得哎 firm 的了，是他的。点不知呢，他就说因为拍摄前几天就觉得太紧张。所以呢他就推了我们说 我都是不拍了这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梦想开餐厅， 我想卖波鞋， 我要开网店， 我想卖珍珠奶茶 店，我要创业做生意。 年轻人想创业不是梦，全新电视节目《创业联盟 Z 世代》，主持人梁家琪联同资深业界人士同青年创业者交流心得，解答营运上的疑问，给予实用的建议。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好，星期四嘅风骚快人啦，快到11:00啦。今日嘅环节落嚟咧，就会一阵间会有马老师的 Happy 咩话 Dictionary， 系 Open Heart Dictionary。 Open， 对唔住，我唔识你嗰啲 grammar， 系啊，我净系识我阿嫲，唔识你个 grammar， 系啦，佢嗰个 grandma，grandma 妈吓，黑妈妈个细妹 嘅 grandma。Michael， 你最紧要播翻你自己主题曲啦，你几时播？我很丑。 是我温柔， 梗系啦，我都等咗呢一个把悲伤留给自己等咗好耐。 多谢多谢。 你几时会听到咧？关于今日得得， 终于嚟啦， 翻嚟啦。 我同你有讲过啊， 我今日有讲过啦。你私底下好留意， 认识我嘅人知啦，系啦，我比较喜欢呢个歌曲嘅， 系啦。 咁另外除咗呢個 Open Heart Dictionary 之外咧，今日仲會有一個叫愛好系列。 哇！正啊，正啊，正啊！ 上個禮拜我哋愛好乜嘢啊？ 書 係啦， 我本書咧就冇人要， 唔係冇人要，未有人要啫。 啊，你個你哋兩個就 我仲 hold 住咗， 有冇睇啊？ 有，我已經睇差唔多睇完啦。係啦，我應該好快下個禮拜都可以還翻俾 Michael。 冇錯， 咦？我嗰本你應該未睇啦。 睇咗啲，未睇曬，係因為我比較懶啊，同埋咧係啦係啦，我會開始睇噶啦。 唔緊要， 今個禮拜咧一陣間咧我哋會介紹。就是我哋中意嘅三套电影。 哇，好难拣啊！ 我都觉得系，我琴日咧，哇，好辛苦，好辛苦啊！ 同埋系咪不停改变主意啊？ 不停。 改一次， 查完又查， 一路喺度食饭都喺度谂紧， 都系唔好呢套， 抽离边套咧咁样嗬？ 冇错， 你有冇咁样啊？ 有啊， 因 为 咧，我原先我谂住就系三套，其实都系外语片，跟住唔好啦，应该都要加翻一啲，可能系即系日本片啊，或者系唔同嘅嘢啊，亚 洲啲噶啦， 系啦， 好啦，咁啊，爱好系列稍后出出，咁另外仲有即安剧，今日都会有嘅。好，先听11:00新闻报告。 都有公务员团队，两个队伍各司其职，大家彼此配搭。最重要是看清楚香港大局，然后在各自岗位努力和向前看，不应该作太多的揣测或者是猜度。他又认为香港变警察政府的讲法是严重。另外聂德权说，现时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的人数增加，整体运作畅顺，要恢复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就要建立强力的保护屏障，需要有高的疫苗接种率。南韩新增7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700宗。新增的确诊个案大部分属于社区感染，累计确诊个案157000几宗。另外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计2021人死亡。另一方面，南韩实施新版防疫回应措施，公众聚集场所的营业限制措施和私人聚会人数限制措施放宽。不过由于防疫形势恶化，首都圈推迟一个星期实施新版的防疫措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0点，跌15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7点，跌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11.1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人民币6.468。

唔係啊，如果 take 都好嘅 ，take one 嘅要 take 都啦，我哋做人嘅嘢。 通常我哋係 take one 最好嘅， 係啊。好，開心字典咁啊， yeah. 上一次玩咗一次啦嚇，咁啊， 大家都唔明 嘅。如果唔明嘅話，咁而家 再解釋一次嚇。 開心字典係點玩法㗎，馬老師？ 今次咧我就用个索字， 唔系先话俾人听嘅就系究竟开心字典系点玩法嘅，就唔系解释话即系今日我哋要点样玩先，系啦，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有啲朋友就听完之后就会觉得话好深啊，唔知道你讲紧乜嘢啊咁样， 其实有啲 系啊系来自法国富婆嘅，佢我听完之后唔知点玩， 佢蠢， 我明白，但系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样，我都蠢嘅，系啦，我都唔系好知。 简单嚟讲咧，即系以前有啲字咧就有一个解释嘅，現今咧又有另一種解釋嘅、 啊， 例如錢，以前就係錢，而家咧就係水， 科水 係啦，科水，冇錯啦。咁、我哋呢個規則咧就係話，我哋將一個新嘅解釋就套落去一啲。四字成語， 我記得上次係咪講閃啊走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就係走啦， 即係走嘅意思， 冇錯。咁今次咧個字咧。呢度有冇唔明先？兩位， 我明明地嘅，但你唔知玩玩下就會變翻唔明 白。都明嘅， 你係咪咁 嘅？都明 白，都明嘅，係啦。 唔緊要，我哋 我哋上咗幾堂嘅話，大家就會明噶啦。 嗱，今日咧我揀一個索字，索咧、以前咧即係呢個係，係我專登為你度咗一個題目啊！你有冇睇到啊？ 有佢啦，你有。 你應該度個題目叫矮啊嘛。 O K， 嗱，以前呢个咧就叫做寻求啊，揾嘢啊，例如搜索啊，探索嘅。O K， 咁仲有一个咧就话要攞嘢，譬如话索还啊，勒索啊，索取嘅。咁、喺现今呢个世代咧，索就代表 望 一望，系啦 ，beautiful， 系啦， 即系一个嘅解释嘅就 我用呢个解释， 就用呢个解释， 冇错 啦，唔好谂太多啦， 等于索，索等于靓， 你真系索啦，即系话你真系靓。靓啦， 譬如话 Sarah 你今日好索喎， 你真系 Sarah 你真系好靓喎， 冇错， 再举多个例啊， 再讲同样嘅例， 冇问题， 所以你讲同样嘅例， 就系 Sarah 你今日 特 点解咁索嘅， 系 咪啊？即系点解你今日咁靓 嘅？ 再举多个例啊，再举多个例。 哎呀， 去到八点， 你今日好索， 今日八点， 哎呀，你今日好靓， 冇错啦， 再举多个例， 够啦。 我停嗰个老师，佢叫你举你又举， 系啊，佢叫我举，我真系举。 举例啊， 举重啊。 哦，佢好诶，咁正式玩咯。 冇理人哋叫你举，你唔举啫，冇礼貌。 好，咁你继续，你继续举例，举落去。 今日好爱你啊。 好嗱，一啲即系由浅入深啊。我知你琴日两个又通水啊，又偷底。 我冇通水 啊。嗱， 你 唔可以屈卷啫。 系啊。 唔紧要，你以为净系出嗰啲咩？ 我仲有， 我仲有卷二， 因为琴日咧马老师有卷一，我哋攞咗， 系啦， 千山万水， 我哋咧就预先做咗， 系啦，唔紧要嘅呢啲嘢冇所谓， 不如练习下先啦， 系啊，好啊， 喂，其实我想问咧，呢个索字系由几时开始嘅？就系变咗系赞人哋靓， 查过啦，就系九十年代香港一啲电影嘅， 哦。 呢啲咧好多係香港啲港產片， 即係通俗 所用過嘅字眼， 係啦 ，create 咗一個新嘅意思出嚟。 明白，所以我哋香港嘅港產片 啊， 真 係 好 睇啊，學下 喺流行文化，梗係要啦。攞、獎嗰個真係不知幾正， 又傻， 但係佢去廁所，但係攞獎嗰日佢去廁所。 唔好提啦，我已經俾人鬧到飛起嗰次， 嘥曬， 嘥曬，真係 一失人一次攞獎。 鬧我嗰個人已經唔喺度啦，真係佢好唔開心嗰次。 好 嚟啦！ 靓嘅女仔就娶， 索取， 索取， 冇错啦。勒住个靓女， 呢度钱啦， 勒索， 系啦，好啦，不嬲都话客家婆好靓噶啦， 不嬲都系话个客家婆好靓嘅， 不加索， 冇错啦，啱啦， 好嘢喎。 进入状态未啊？ 未， 我冇状态可言。 点解你跳咗另外两个？ 系咯，点解你跳咗两个嘅？ 可唔可以试你背答我？点解唔啱？跟住佢又玩又玩玩玩， 你知道 玩唔到自己嘅答案？ 我咦，点解唔系第三个嘅？我明明已经准备咗， 冇咁易估到嘅。嗱，讲埋俾你听，系第七条啦。原本第七条，你有冇啊？你有冇写数字啊？ 有四个字嘅答案系。我可以出神猫嘅， 我 不如你 当出猫变成习惯， 你出俾佢听， 系啊，医咩啊？ 啊，阿姨又靓、又好相遇， 一个好出名嘅童话 系啦， 伊索寓言 冇错啦，好靓女关心妍、 欸，你要讲翻清楚，因为可能系听紧我哋嘅朋友唔、知噶嘛， 成个谜面讲 系啦，成个谜面我讲一次吓，就系、是、阿姨又靓又好相遇， 相遇、啊、 又好相遇，祸延后代、就系伊索寓言、啊， 冇错啦，即系姨就阿姨啦，阿靓、就系索啦，就系咁简单啦， 明白 啊。好，听住咯，空手楼记，我跟住你嘅下题咯。 因为头先你嗰条你问咗噶，你唔再问落去。头先你一条啊，算啦，你而家问啦。 哦，空心老官，咁佢要睇住个答案，我要走出佢 啊。 呢条你都唔识， 讲 空心老官中中咗落飞女嗰度，发觉哇好靓啊。 嗯， 空心老官 ，Mr. 空心老官， 空中降，空中飞索。 我都系咁估，系我都系咁。 哇，飙晒汗啊！ 但空中飞索有呢个 terms 嘅咩？ 有啊，空中飞索系玩噶嘛， 系啊， 系 啊， 咁嗰啲 冇错。好，去翻第十条，我都系中意我嘅关啊靓女关心妍，无端都话自己好有男人味啊！ 呢 个 我唔 索然无味， 系啦、啊。 即系食嘢，即系阿马老师煮嘢，索然无味嘅， 冇错啦， 一个成语嚟嘅， 即系冇味道嘅意思。 好，翻翻去有一条啦，靓嘅古老石山，去晒九龙湾，第九条啊，你嘅， 我知啊， 索古湾， 冇错， 系啦， 好惊啊， 好， 仲有一条， 不如你问第六条啊， 系啦， 第六条， 第六条系乜嘢？ 好啊，麦明诗，靓到你家姐都嚟睇下，麦明诗。有几靓你知啦，港姐九优，靓到你家姐都嚟睇下。 我估系麦索尼尼， 系啦， 麦索尼尼， 好深啊， 唔深。嗱，有一条真系超劲深嘅，我依家出俾你。 好 啊，咁 而家即刻出啦， 你而家出 啊，你出完之后听你歌先好冇？即系俾我哋少时间， 出完之后俾少少，系啦，等我哋抄低。 好深噶吓，呢条呢啲系同你嘅科普知识有关。 嗯，好。快啲讲啊，老师！我想 睇个样啊， 靓嘅交际花， 靓嘅交际花， 午夜梦回，收到仙人叫佢咧盗取佢继母嘅画， 哇，好复杂喎， 好复杂噶， 索乜乜乜咁样。 午夜梦回咩话？ 午夜 靓嘅交际花， 午夜梦回， 每午夜梦回，知唔知咩叫交际花啊？ 知啊， 即系你啊嘛。 佢只系胶花，佢唔系胶仔，佢胶花。 系啦，午夜梦回， 佢只眼胶花，即系胶咗啊！ 我知， 午夜梦回系咪？ 黐埋咗， 啲眼屎变咗胶。好， 靓嘅胶仔 花， 午 夜 梦 回，收到仙人， 收到仙 人，即系 过身嘅 人，过身 人 啦， 系啦， 叫咧就盗取继母嘅画， 盗取啊！叫佢盗取，有冇叫佢啊？有， 有叫 收到仙人叫佢 盗取继母嘅 你个 继母嘅话， 你个答案几多个字啊？ 八个字。 哇！咁要首歌时间啦，好啊。 好，翻嚟我哋试下估下呢个咁长嘅题目。 喂，倒翻转，两位有冇出翻个题目考下我啊？ 一阵先， 好。 靓嘅交仔翻午夜梦回咧，收到咧仙人咧叫佢盗取咧呢个继母嘅。 呼喊赤膊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意料，蓝色魔法，妖魔身体丑，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法，辅助魔法，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 是不二，堕落再堕落，沦为了玩赖，或面对欲望，记每次教训，负重我。 拆解咗啦，八个字答案就系塑胶回收先导计划，咁啊凑成咗头先个好长嘅题目啦， 好开心啦， 好开心啊，系啊，我就互相通水添啊 ，I don't know， plastic recycle 先导 plan， 唔识译嗰啲照噏咗算，先导 plan， 再拗咗两个字 ，plastic recycling pilot。 咩咩、 oh, pilot scheme 哦 pilot scheme 系啦，咁、 okay. 你真系做 research 噶喎， 系啊， 都唔系 有乜办法啫， 都唔系渣嘢嚟， 系啊，我哋唔欣赏啫。好，到我哋考你啦噃。 啊好啊，哇，你个样衰到啊！你知唔知啊 ，Michael？ 佢一做呢个衰样咧，即系咁啊打针嗰啲咧，佢就好多衰嘢。 我做俾你睇嘅就，到我哋考你啦。 啲后母碌 系啊， 好似后母碌 啊， 后母碌。 听住 好，哇！跟住又， 因为我觉得好无聊。 唔紧要。 靓女嫦娥打八两金个额头，四个。 靓女， 靓女嫦娥咩话？ 靓女嫦娥打八两金个额头，即系咁样拍佢，系啦。 索上， 跟住咧，仲有咧，打八两金个额头。通常你都会有啲 索上额， 八两金。 哦，金额。 索上 金 牙、 哦、好到我 好 先听住咯噃。一个好靓嘅女仔李丽蕊得到马小强呢个俊男喜爱，一个好靓嘅女仔李丽蕊 一索得男， 冇错。喂，我俾你估啊，你做咩啊？你木头咁样样，好再出一条，再出一条，听住，今次俾佢估下啦。马小听唔听到啊？ 听到。 你唔好似一嚿木咁先得噶，同我冚嘅， 细细你， 好大力啊！我真系拍一声， 我谂住咧，佢会锡住我啦，就挡住。 佢做乜要锡住你啫？ 红咗个额头， 听住， 我只手掌冇佢额头咁大。 嗱，呢条唔识咧。十秒内吓， 好 啊！十秒内俾埋计时咁啊， 拍佢额头好冇？ 不如计埋时啊， 好计埋时啊，好嚟啦！我准备，你惊唔惊啊？ 唔惊，我觉得同我嗰啲卷耳嘅有应该有雷同嘅，我就唔惊你。 听住咯噃，嗱，我问完之后就倒数十秒，听住啊！呢一个题目系咁样嘅， 嗯， 马小强着住不停嘅西装，全身假嘅名牌似佢啦，系咪先？见到个女仔斯斯然行过，靓女仲好靓添，佢就即刻上前去追求啦。好，几 多个字？ 要讲埋俾你听几多个字？ 要啦，你咁忙。 好，四个字。 讲多次。 讲多次先， 系啦， 讲 多 次， 公明啲。 系啊， 马小强着住不停嘅西装，全身假嘅名牌，见到个女仔斯斯然行过，靓女好靓添，佢即刻上前咧就追求啦，咁样咯， 不假思索， 系啦，冇错啦，不 零秒， 唔该你是但一个自己打自己额头。 我哎呀哎呀 我又打哎呀哎呀我好痛、啊、 哎呀我都好痛啊哎呀是不是 卷耳 好卷耳你班友仔真系嚟， 你讲完题目我又听住歌先，好唔好？因为快到十一点半。 好好浅嘅啫。靓嘅化学老师俾人排挤，三个字， 塑化剂。 冇错。 零秒，打自己额头，打自己额头。 总说到肯定破浪，时时也好。You and I 二轮食雪糕 ，You and I 是南黑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就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车厢深呼吸，互相拥抱。 先嗱，今日咧，即系我哋都算系咁啦，交到功课啦。 你咋？我未得啊！ 我 先出去饮咗四杯水。 我想熄呢份嘢。 边个熄啊？啊，颜色嘅熄啊？ 唔系病，哇，好大压力啊！ 好辛苦，我真系觉得 人生有压力噶、啊，所以翻嚟我哋就要放松翻，就系最好诶，我挚爱系列啦。 系啦、啊，我哋嘅爱好系列咧，今日同大家要每人介绍三套人生必睇嘅电影。好唔好啊？ 好 ，OK 喎。 我覺得電影真係好好睇，即係開心又好， 梗 係 啦。 細嘅電影定係大嘅電影啊？ 都好睇，都好睇。無論喺屋企睇又或者戲院睇，都係好睇嘅啊！喂，我諗大家中意睇嘅朋友咩留意住咯，因為我哋三個理論上介紹嘅戲都係唔同嘅。係。十一點冇人先咧，呢個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庆大会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的欺负、压迫、奴役，哪一个妄想这样做，必定将会在十四亿几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從來冇欺負、壓迫、奴役過其他國家人民。中共同人民將會喺自己選擇嘅道路上昂首闊步走下去，將國家發展進步嘅命運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習近平又話：必須加快國防同軍隊現代化，強國必須強軍，軍強先至可以國安，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嘅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黨對人民軍隊嘅絕對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庆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中央对港澳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習近平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以及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他強調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圖謀。習近平又說，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助理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大風險，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發揮了關鍵作用，令特區的安全翻回來，國家安全風險亦都受控，市民不再需要擔心人身安全，不再受汽油彈的威脅，交通不再被癱瘓，市民生活恢復正常，社會恢復運作，经济重新发展。李家超在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的庆祝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不少外资企业已经将国家视为跨国投资的避风港，即使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当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全球市场继续萎缩，国家经济仍然稳步上扬，充分证明国家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新宪制的概念，让香港得以平稳过渡，顺利回归，为国际法实践提供了一个典范。郑若骅又说，中央按宪法和基本法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堵塞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令香港回复成为一个安全、理性和包容的社会，令一国两制可以继续有效运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因为较早前曾经有些特别的封路安排，现在交通比较繁忙。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现在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龙尾近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翠塘花园。之后提提大家，现时在大埔龙尾泳滩的康文署停车场是已经泊满的，要去龙尾泳滩的朋友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 之后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湾仔北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中午十二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飞龙明道以及系部分龙和道东行线咧都会有封路嘅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嘉明妈妈，上帝明明创造阿当先噶，点解我哋玩玩星期天 净系得女人嘅？ 我收到风，听讲上头派咗一嚿小猪肉嚟， 佢系何方神圣？ 咪就系我啦，全二台最后生嘅爸爸方子豪啊！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全新组合蔡英文、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甘甜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11:39嘅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今日天气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只系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 爱好系列。 进入咗我哋星期四一个环节叫做爱好系列嘅，咁上个礼拜咧介绍咗一啲嘅书本啦，咁样吓，咁我记得我嗰本咧叫《出租大叔日记》，咁啊李丽如嗰本咧就系《 不要让你的 生命的单薄》。 系啦，咁有咩生命的厚度？ 系 你尊重一本书啦，好唔好啊？ 我尊重本书，但我唔尊重。 唔系，我自从做咗你嗰个阿志海默症之后，我对啲记忆力突然间差咗。 咁你记住要做咗你自己手指粗啦。系啊，我哋所有嘅嘢我都有连结噶。 冇错啦， 系 啦， 冇错。 今日我哋今日星期咧就系讲电嘅。 正啊！ 好头痛啊！我琴日谂咗一晚啊， 换来换去， 不过系快乐啲头痛，因为实在太多电，我睇过，觉得系值得推介嘅。 系啊，即系有喺度谂紧，我就因为要介绍翻一啲可能系香港嘅电影啊，定系要点样咧？定系啲介绍一啲旧嘅电影咧？嗬，因为咁一生人里面，其实我基本上咧系好中意睇戏 嘅，我都系， 而且我就系吓 几时开始睇，即系专注睇戏？ 几时专注开始睇戏啊？我谂讲紧20多岁开始， 我咧就系受我阿爷影响，因为我阿爷咧以前系一个退休公务员啦，咁佢就差唔多以前有一样嘢叫公余场，唔知你知唔知咧？旧香港人知道啦。公余场咧就逢5:30咧就喺戏院放嘅，佢就唔系放当日嘅常规电影，佢系拣一啲二轮嘅电影去播，咁啊票价平啲。咁我阿爷咧就谂住啊平啲，因为嗰时冇乜娱乐嘅，即系咁啊喺屋企又阿爷对住阿嫲，阿嫲对住阿爷，咁 就中意对。 咁嗰时咧我咧，因为嗱嗰时细路仔又冇咁多嘢做，咩兴趣班冇嗰啲啊，咁所以成日跟埋阿爷睇戏。 因为你放学啦嘛， 系啦放。 咗咁，今日睇公寓场咁样咯。咁我咁唔记得睇咩戏啦，都系啲旧戏。唔记得喎，真系我阿爷都唔会啦。 好似冇 阿爷点会带孙去睇嗰啲成人电影啊？ 睇下咩电影啊？咩戏院咯？ 咪个 系咪 剧情 啊？ 喂，我第一次见到呢啲裸露镜头嘅咧，我就喺丽苑。丽苑嗰啲戏院咧，唔使俾钱入场睇。 系 啊， 丽苑系俾细路仔玩，佢点会播呢啲戏啊？ 唔知啊，突然间我入去 播错咗系嘛？ 我唔知 嗰个自己个工作人员自己播嚟睇，你走咗入去咋系嘛？点会丽苑播呢啲啊？ 见你个样 咸湿仔嚟，醒句啦。 O K， 唔系，其实系得一幕嘅啫，又系啲应该国语片嚟嘅。 系啊系啊， 两个两个女人 啫嗰啲 嗌交，然后扯烂咗件衫，就突出一个部位个镜头， 都几无聊。 系啊， 无聊啊。 但系呢个镜头就深深吸引 吸引 你，就中意睇戏啦，从此你又睇戏，就追求睇呢啲等级套到戏都冇。又呃咗我， 又睇咯，所以不停咁睇咯，睇到希望呢啲画面出现为止啊，系咪？ 咁你中 翻 嗰套戏咪得咯？ 系啊，明啦明啦。 咁所以今日咧就不如咁啦，睇边个讲先。 好，爱好电影，我哋一齐猜好唔 好？ 好啊，青春磨胶。 咪赢定 赢嗰个？ 睇下你赢定输啊！ 总之你赢就系你讲，你输都系你讲。 青春磨胶叉烧。 好，我赢。我想 先 我讲先啊 ，OK， 好，我 讲先，郑讲先， 冇错， 猜埋咯， 青春磨教叉烧，接 ，OK， 好， 好啦，不如我由呢一套戏嘅呢只歌开始， 哇， 1971年嘅作品， 好嘅，好介绍， 叫做《两小无猜》，Melody， 相信对于 BGS 嘅歌曲，如果熟悉嘅呢一首歌，一定会喺脑海里边经常响起。当年嘅我读紧中学睇呢套戏，哇！马上感受到一种，哎呀好啊，男学生中意女学生， 原来可以咁 噶，我冇嘅， 我想去外国。crying face, looking at millions of signs, she knows that life is a running race, her face shouldn't show.Let it fade, won't you comb your hair? You can be beautiful too. 1971年呢套戏呢，咁首先咁讲啦，如果你推介一套戏，咁可能因为佢嘅制作好认真啊，或者佢嘅文学修养好高啊，改编自文学作品，呢套唔系啊，我纯粹因为我鍾意啲歌啦，同埋当时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呢，係好套入到呢嗰种呢对爱情嘅 fantasy 啦嘅幻想。係啦，即係有嗰种哎呀好啊，佢有个女朋友仔，哎呀我都系咁咗好略咁样囉。咁呢套戏呢就由呢一个 Marlisa 啦，同埋一个 Tracy High 嘅女仔啦，英国一套叫做校园喜剧，可唔可以咁形容呢咁样。咁我甚至嗰阵时呢系第一次人生呢买咗一张明星嘅闪卡，就系、 是。你买个女仔呀，定系买个女仔。 个女仔梗系个女仔啦。 麦里斯德。Tracy High 嗰个女仔。 哎呀 系啦，我买咗个女仔个当时个黑白我记得嗰张相咁，即系 keep 住。有啊，其实咁佢梗系唔系咩闪卡啦，即系唔系咁新先进㗎啦，但系都系啲明星相啦。即系啲铺睇有明星相埋咁，做咩啲明星相我哋 keep 咗张相。同埋呢套戏我都唔知睇咗几多次。 我都系。 即系熟到呢，即系每一个先我都记得晒。 最经典嘅你觉得最鍾意嘅系边个先？ 喺坟场食苹果。 Yes! 我就系、是、几个靓妹喺坟场嗰度呢， 锡嗰个海报个男主角。锡嗰个男主角。 因为我都有做过。 我最觸動嘅咧就係佢片尾兩個喺個 手動火車， 手動火車， 我覺得好浪漫， 好攞命啊！嚇，係 因為佢諗終於走得啦，好悶， 出字幕 終於悶，終於走得，點會嗰幕噶？嗰幕有乜特別？ 好靚 啊！完啦， 走啊！我就 唱嗰只歌叫 Teach Your Children， 係 啦，冇錯。 我覺得嗰個先好靚。 嗱，如果大家冇睇佢套戲咧，都可以考慮睇下嘅。咁就講翻好耐以前，英國有間叫比较保守啲嘅学校啦，咁啲老师好恶嘅吓，咁啊一班学生，咁啊里边有一个Barista 嘅主角啦，仲有一个男仔添嘅，系咪 Jeff Wild 好似叫 佢个朋友， 系啦， 一定有一个喺侧边嗰度吓，即系教你食烟仔， 曳曳啲嘅朋友，咁啊中意咗个女仔，咁啊从各个方法，最后都俾佢即系叫做系追到啦，咁啊成为好好嘅男女朋友，又逃学啊咁嗱，咁如果个意识上咧有啲嘢地方咧，可能系曳曳地嘅，譬如佢逃学啊，走去海滩玩啊咁样。咁但系整体就系讲嗰种男仔女仔，即系嗰种叫做啱啱有系啊少女情怀啊嘅一个少少爱情故事，咁都几有娱乐性，同埋呢个真系 好好听， 系每一首。其实我另外一首好中意嘅就系 In the Morning 啦，同埋 First of May。 First of May。 First of May 后 When I Was Young and Christmas。 当佢哋两个真系拖手啦， 系啦， 行出校园就响起 First of May。 呢一首歌系几时啊？喺几时播 啊？我知佢啱啱行嗰个街嗰度咧，所以买嗰支笛啊，定唔知乜嘢咧？ 咦，又吹 金鱼啊，金鱼啊！唔系啊，佢攞咗支笛去换金鱼啊！你唔记得咗啊？ 我唔记得咗佢用咩去换金鱼咯。 佢冇钱啊嘛，佢落去佢本来想买，佢唔够钱喺屋企，因为佢可能有上嗰啲 food 嘅堂，就攞咗支 food 就攞嚟换嗰个金鱼，就玩住个金鱼行。 送俾个女仔，跟住个女仔嘅就系喺度攞住个金鱼嘅时候咧，就系送就系有呢一首歌曲响起啦。咩？ 冇错啦。 啊，好攞命！ 你有冇啲往事啊？即系当年嗰啲 睇呢套戏嘅时候， 系啊， 我夹爆咗个手指啊！ 点解啊？ 咁浪漫， 因为我去睇呢套戏嘅时候嘅话咧，我系去一啲咧比较系旧少少嘅喺新界嘅嗰啲戏院， 系 木凳嚟嘅，大家仲记唔记得嘅？我唔知你哋有冇呢个咁嘅印象。 但我都系去旧戏院睇嘅，你讲完先。 咁跟住咧，我就因为喺度睇嘅时候咧，你好兴奋同埋你好开心。咁其实我因为矮啊，我只脚系永远都掂唔到落个地度嘅。咁如果你喺木凳嘅话，你就好容易嘅，就系喺度佢喺度咁样压嘅时候咧，我就将个手摆咗。落去嗰個教位嗰度，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係硬下就咔咁樣，佢攝咗落去嗰個教位嗰度咯。跟住就甩咗塊皮仔啫，但我都仍然堅持睇到尾。 你同邊個去睇？ 細都記得。 你同邊個去睇？ 唔話俾你聽。 我 同男同學去睇。 哇！呢啲真係非常浪漫。我記得我中學初中嘅時候咧，就係 同阿肥仔去睇啊嘛。 唔係呢個咧，就永遠呢套嘅戲咧。就暑假嘅時候，一定喺新蒲崗有一間戲院， 再重做 叫麗宮戲院，佢係當年全港最大嘅戲院。 嗯， 我覺得咧，因為我之前都略略睇過。 係啊，麗宮係全港最大㗎。 嚇，當時 咁逼麗宮咧，逼麗宮有個逼字喎 ，BIG 嘛。逼麗宮唔大過你麗宮，你真係。 其實係啊， 講明叫逼㗎嘛。 嗱，麗宮有前座、中座。后座 间间戏院都有啦， 真系最大啊！ 嗰间都有啦， 你嗰间叫咩名啊？ 我嗰间叫粉岭戏院， 有间咁嘅戏院嘅， 有拆咗啦， 听落好似好入 咁啊！系啊，入唔入啊？嗰时我就系木凳咯， 系咩？ 边个男同学啊？ 唔讲，你快啲讲埋你嗰个先。 我真係我志願就係一年嘅暑假，我一定要約 一 個女同學 去食蘋果 去睇 同一個啊！佢只可以約同一個嘅啫，有第二個咩？ 呢個夢想 約到六年班嚟，只係一年班約到六年班。 达到， 达到啊！ 吓，但冇效果。 系咪睇呢套啊？ 吓，真系睇呢套。 我点会同你讲？ 你谂住用呢套戏就可以令到佢同一个科学怪人有一个亲密嘅即系行。 我谂住同佢睇完呢套戏咧，可以同佢一齐食苹果。系、啦，结果苹果嘅。 其实咧系嘅，对少男少女嚟讲咧，共同食一个苹果已经好亲密。好开心 你觉得有间接接吻 吗？系啊，好开心。 你咬完之后跟住我咬， 好开心。 系啊，冇讲 啦。系啊，因为谂翻 起我对呢套戏咁多年啦吓，即系七一年到而家，其实最唔好系乜嘢咧？我其实觉得唔系几好嘅，就系话咧有啲制作人咧揾翻佢而家个样，摆翻埋，揾翻嗰个阿叔，揾翻嗰个 Tracy 哈，而家即系一个英国嘅太太啦，咁样又拍翻啲 special 啊，两个喷埋个头啊，又拍，即系将佢比对咧，我觉得破坏晒嗰啲 fantasy 啊。 咁又好难讲，好似最近嘅话，我觉得 reunion， 譬如 friends reunion， 你都觉得老态不言啊？ 虽则系啫，但我真系觉得嗰种感觉又翻，系嗰种情怀，即系 可能人哋都系咁 话 我哋。 系啊，唔系你好似 exactly 啦， 你好似 你都系啦，咁 黄舒淇、陆嘉敏走埋一齐又几得意啊， 冇 错， 系。好多謝 Michael 為我哋帶嚟呢一首嘅歌曲之外嘅話咧，仲有呢一套嘅電影啦，就係叫《兩小無猜》嘅，係啦，同佢年紀差唔多。好，喂，咁我俾套易入口啲先嘅啦，好唔好啊？ 好， 來自，因為我有啲我覺得幾難啃嘅，我唔知未必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咁咧就叫做咧《Begin Again》，一切從音樂再開始。 嗯，係啦。 咁其實咧個故事咧講一個失意嘅唱片監製，佢又失婚啦，同個女又疏離啦，遇上一個嘅就係作曲嘅女歌手啦，而喺人生當中嘅話，重拾信心、重上軌道嘅一個故事嚟嘅。 哇！聽落呢個氣鬼好正喎。 OK 係咪？嗱咁而當中嘅話，亦都因為佢哋嘅相遇咧，而會合作咧，就創作咗有一個嘅唱片，所以亦都係一個嘅就係叫浪漫音樂劇嘅劇情片嚟嘅。 哇！ 咁其實你因為裡面有好多歌啦，咁亦都有嘅就 Maroon 5嘅嗰位男主角咧，亦都係。做呢一个嘅女主角嘅男朋友，咁就所以咧，里面有好多啲歌系非常之好听，等于系你头先所介绍嘅《两小无猜》一样咧，系里面每一只歌我都觉得系好正嘅。咁当然啦，咁啊，里面嘅话亦都系因为头先有讲过，佢哋喺纽约唔同嘅地方要录制呢一张嘅唱片，亦都咧就邀请咗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一齐合作嘅。咁所以咧，你会有个感觉，你会觉得嘅就系话套电影其实讲啲咩嘢咧？就系讲紧嘅就系一班人佢哋一齐。同一個為咗同一個夢想而去追求，所以嘅就係話，即係喺呢一個電影裏面，我覺得就係得到呢一種咁樣嘅俾我嘅感覺咯。咁而裏面咧有啲嘅經典對白咧，我覺得都係好正嘅。譬如可能講緊話就係有一個場口啦，就係呢一個嘅唱片監製啦，同埋呢一位嘅女歌手啦，咁兩個咧就去到一個公園。咁咧，跟住咧就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就係以前咧，我哋咪有一條線，跟住可以分兩個 jack 口嘅。而家冇咗噶啦，跟住你可以插 一齐，一人听一边 headphone 啊嘛， 冇错， 一人听一边。 哇，呢个动作系好浪漫， 你咁觉得好浪漫？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系用咗呢一个咁样嘅 jack 头，即系一开二嘅 jack 头咧，就分落去一个人嘅手机嗰度。其实咧，你有冇担心嘅就系唔想俾人哋知道你自己听啲咩歌噶？從一個人嘅 playlist 裏面 就知道佢性格， 其實某程度上你會知道佢嘅人係點樣啦，中意啲咩音樂嘅形式啦。跟住佢哋兩個就用呢一個一開二嘅 jack 頭嗰度咧，就聽對方嘅一啲 playlist 啦。跟住一帶咗上去嘅時候咧，佢就係話點解會咁中意音樂？因為其實咧，任何嘅一個畫面配上音樂嘅時候咧，就會所有嘅嘢咧就會好似電影一樣嘅，就有個魔力會走翻出嚟。你自己嘗試一下，譬如可能你就係無無聊聊咁樣喺個公園嗰度睇住一班細路仔玩，聽唔同嘅音樂咧，你會有唔同的感覺。 戏咁， 哇，好正喎！ 系咪好正啊？呢个经典 鸡皮啊， 系啊，我啲鸡毛，我啲鸡毛都起埋啊，系啊，咁所以我会介绍呢一套嘅电影，亦都有啲歌曲嘅话，我觉得系好中意就系即系百听不厌啦，就而家准备咗嗬，系啦，冇错，就系有 Maroon 5咧，里面有一首嘅歌曲咧就叫做 Lost Star。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l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you just wasted on the year.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oad, searching for meaning.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 to light up the dark. Who are we? Just a speck of dust within the galaxy. Woe is me when I can't. 好，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呢个公众假期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 冇错。呢一句说话嘅就系话，我之所以热爱音乐，系因为音乐使最平淡无奇嘅场景突然间充满咗意义，令到种种富巧嘅瞬间都能够化为神奇。 嗯，非常之好。嗯，正。翻嚟我哋继续吓啲爱好系列，讲一啲电影嘅。而家先咧，十二点嘅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安全、理性和包容的社会，令一国两制可以继续有效运作。日本政府消息透露，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正是考虑将东京都和附近三个县在今个月十一号到期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延长，或者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当局会在下星期作出决定。若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可能会同今个月二十三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重叠，赛事或者需要在无观众的情况下举行。 東京都昨日發布新增714人確診，首相菅義偉說東京都的新增感染人數呈增加的趨勢。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663點，跌127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588點，跌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076點，跌8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5， 日元 111.09，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4， 人民幣 6.465， 英磅對美元 1.382， 歐元對美元 1.185， 澳元對美元 0.74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75.52 美元，賣出 1776.1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现在来回方向交通繁忙。今夜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现在龙尾近大涌口路。之后再提提大家，在大埔龙尾泳滩的康文署停车场现在是已经泊满的，要去龙尾泳滩的朋友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界限街因为有渠务急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现在近窝打路道的第三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哦，I love it。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爱好系列，好，翻嚟爱好系列啦。今日咧就讲电影啦。头先我啦，同埋你例如讲咗一套，咁其实我哋今日咧谂住讲三套嘅吓。咁所以咧就而家先交俾阿马小强啦。 嗱，呢套戏我介绍嘅咧就系一个大陆嘅电影嚟嘅，个导演咧就系张艺谋。 哇！ 咁呢一套戏咧就系1999年，唔系。 一个比较冷门嘅，但我好中意。 嗯， 我的父亲母亲。 哦， 我觉得呢套戏非常好睇啊！ 张子怡第一套咯。 第一套， 第一套， 即系 发掘佢嘅第一套啦。 啊，佢嗰阵时仲读紧， 读紧系 中 学 院， 冇错。 我觉得呢个手法，因为啊导演佢之前拍好多什么 红高粱、啊、 红高粱啊，即系黄土地芙蓉镇嗰啲乡土味较浓嘅。咁呢套咧其实好简单，讲初恋嘅，讲呢、這个呢、這个系一个倒叙嘅方法，就系话个男主角。翻鄉下奔喪，因為個爸爸走咗啦，然後有個媽媽講翻佢哋之前點樣相識，六十年代，好簡單，我覺得好好好好純，好pure，就唔同阿導演以前嗰啲咧大明大放啊，一日清清蒼蒼。 其實咁乜嘢都有嘅。 係啊，但係呢一套咧，我就覺得佢真係拍出嗰種情味，同埋咧，因為章子怡咧嗰陣時真係好有啲仙女 feel 啊，而家所謂嘅仙女 feel。 咁即係話佢而家。更加大仙女， 大仙， 大仙， 嗱嗱，索嘅客家婆，大仙女，唔系 大仙女，以前系小仙女，系唔同嘅嗰个样，系， 因为佢玩色彩，我又觉得玩得 佢嗰时候应该好细个， 好细个仲读紧书，我当你廿岁松啲啦，好 green 系啦。咁佢有一場戲咧，我覺得好好深印象嘅，又係阿導演最中意玩嘅紅色咧，就張子怡著咗件紅色衫，但係然後咧佢後邊嘅背景全部黑白嚟嘅，我覺得好靚。同埋咧，因為咧其實初戀故事咧，你要拿捏得好嘅。我覺得有時有啲初戀故事咧，唔需要哇好抌好多錢啊等等等等，即係好似鐵達尼咁樣，其實都係講愛情故事啫嘛。我又覺得即係呢一套戲咧係好。我自己睇咧， 咁你唔好話人哋啦， 我冇話 你鐵達尼，即係話你抌好多錢去講個故事使咩咧？其實就揾個張子怡已經搞掂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我驚你啊！今日假期好多人放假， 咁啊唔緊要嘅，純粹係自己個人 感受嚟噶 嘛， 個 人推介啫。 你哋即係你有睇過？ 我有睇，我有睇。 你覺得點啊？即係我想聽下你嘅意見。 其實我會覺得我唔係好記得啦，已經，因為好耐之前嗰套電影嚟㗎啦，應該1990年。 1999年 係啦，1999嘅。 佢講翻六十年代嘅故事，我其實幾中意六十年代，即係文革前後嗰啲。感覺，因為成個中國未發展，咁咪好淳朴嘅，咁就係講嗰個章子怡就係做翻嗰個媽媽後 生 嘅 時候， 佢為咗呢個老師，有幾場戲真係好感動。 例如咧，你覺得就係最難忘嘅邊一場？ 最難忘咧就係個爸爸走咗啦，要上山啦，特登經過佢哋以前嘅一啲路，同埋咧嗰個老師，因為係佢老師嚟嘅，佢喺堂上面講書，佢又特登又背翻出嚟。哇！我覺得呢啲真係催淚位啊！而家 有冇喊啊？ 有， 你有喊？ 系啊，我都睇你喊笑系 好正常， 好正常， 冇错。咁先投入套戏嘛。 系啊，系啊，系啊。阿 Michael 冇睇， 我冇睇过。 哦，唔怪之啦，系唔怪之佢买到就搞呢样，搞咁好似唔关佢事。 我唔知你发生咩 事。你听佢介绍完之后，你想唔想睇？ 未有呢个冲动。 我有嘅，我有呢个 B 诶，我有呢一个 CD 嘅。我如果 好啊， 你 借我睇， 我可以借俾你睇。我有 keep 嘅。 嗰个妈妈咧，佢系为咗呢个男人做咗好多好微细嘅事，例如攞烹饭俾佢食啦，即系呢啲好 小嘅嘢。 冇错，但系我觉得正正就系触动人，因为嗰阵时佢哋物资乜都冇， 系 啦咁样样。 但系头先你提过嗰套戏咧，反为咧我就会谂翻啊，系嗰啲画面会浮现翻。 画画 ，Celine Dion 嗰套，My Heart Will 煲汤 嘅，海人之心，My Heart Will 煲汤 ，My Heart Will 煲汤，仲记得呢套戏嘛？ 记得 ，Titanic 啊， 我啱啱先话完， 嗰段时间听到紧，你想呕。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 I hold you in my life, will always go on. 电影里面呢首歌曲《My Heart Will Go On》，冇错啦， 好饮啊！ 呢、這个汤不过阿 Jack 饮唔到啦。 唔系啊，《My Heart Will Go On》嘅就系心汤。 心汤吓，好，跟住我送俾第二套电影俾大家咧，叫做《The Sound of Music》。呢套电影系1965年一套美国电影啦。咁样，其实呢套电影咧就系呢一个20世纪霍氏啊吓，佢哋用$1,250,000。購得嘅一個電影版權，因為本來是一個音樂劇嚟嘅，咁但係佢買咗之後咧，佢嘅條件就係你暫時唔可以上映住，唔可以拍住添啊！1964年，等我哋嘅音樂劇真係完曬啦，你先可以再拍你嘅電影，因為唔想你 crash 咗啊！而呢一套呢一間電影公司咧，當時咧因為拍咗呢一個埃及妖后啊，用咗好多錢，財政咧陷入呢一個困境。基本上佢呢個差唔多係一個叫做最後嘅賭注嚟嘅，呢套翻身就翻身嘅啦嚇。 就 冇错啦，咁啊呢套戏当然后来咧有非常好嘅评语啦，咁亦都里边咧就有呢一首 歌都好好听哦， 呢一首歌啊经典到不得了。 你拣边只啊？ 教细路仔，哇，梗系用呢一只教啦 ，Do Re Mi。 我全只歌都识唱， 不如你一齐唱啊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识唱嘅，听住收音机一齐。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e.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so, do. Now, children, do, re, mi, fa, so, and so on are only the tools we use to build a song. Once you have these notes in your heads, you can see them. 好咗啦，呢套戏你歌曲里面都好多好经典嘅，咁大家要有睇过呢套戏啦。咁我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差唔多坐膝头哥去睇嘅。咁到后来咧，就再日日开始大个咧，咁亦都有一次一次咁再重温翻，都系觉得好经典。我买咗话佢嘅碟啦，摆咗屋企， 我好羡慕你啊！点 解啊？ 佢爸爸屋企人带佢睇呢啲戏， 系啊， 我细个冇呢啲戏睇啊。 你睇嗰啲咩大将军啊？ 唔系 大军阀 啊？嗰啲系嘛？ 我唔系。因为爸爸在那些红色背景的机构工作，我只能够看什么呢？例如有一个叫木乃伊。 木乃伊？ 木乃伊，即是法国木乃伊出来的纪录片。 那个伊叫木乃伊。那个伊的法式生活是不是？那个伊是。 伊是木乃伊的币。 卖那只 Mew 是 Wooden Mew， 木乃伊。大家回来喝我叫 木乃伊。就听过啫，牛奶都有听过，木奶 咁所以，咁所以可以拍成电影啊！嘅呢咁叫木奶啊，冇啦，我呢个伊专卖木奶噶，我真系冇听过有呢套戏。 唔信你肯噶， 确确声噶嗰啲奶木奶， 我真系冇得睇你嗰啲戏啊！ 我真系冇得个木奶， 唔系啊，以前好多呢啲。 点解先睇到而家 咁 样？ 木下木下系咪先？唉，你真系 咁嗰阵时，因为即系屋企人带你去就呢啲啦。 系我记得佢哋以前带我去睇嘅啫。你有冇试过系咁样噶？其实你阿哥咧系约咗啲女仔出街， 都冇 讲，跟住 飞咗佢。 唔系啊，带埋佢， 因为佢话俾阿妈听，我带 佢 睇戏。 其实唔知点解无端端唔知喺边度 请 个姐姐出嚟噶， 收买你。 我都试过系咁啊，跟住就买支香肠俾你。 又叫你唔好出声，坐远啲咁样。 系啊，我嗰阵时候睇嘅就 系。奸嚟你呢阿哥？ 系啊，我啲阿哥系咁噶，系啊。 我又冇试过 脱离关系咧，你哋。 咁又冇。 佢之前同你出嚟，原来你睇木乃伊。 我以前有睇过，就唔系佢带我去睇嘅，咁但系我就记得我有时候睇过咩？我睇过《流三者》。 哦。 系啦，系啦，唱山歌嘅咧。 我跟阿妈睇嗰啲就系李青嗰啲叫做山，嗰啲叫咩？望梅调， 望梅调，赵氏嗰啲咧， 望梅调， 江山美人，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啊！ 我真系睇好多戏， 好多 啊！ 同埋我以前睇过《不了情》，《不了情》就系我哥哥带我去睇噶啦，跟住就唔知无端端闪 嗰 只乌 鸟 嗰 只啊嘛， 系啦，林黛， 系啦，而家就喺跑马地坟场。系啊，好红噶， 好红，好靓添。 到啊，马小强啦，第二套。 讲完啦咩？ 哦 ，sorry， 到你。 到我。好，我而家要介绍我呢套电影咧，就系西班牙电影，叫做《无定向丧心病狂》，有冇听过？ 有听过。 系啦，阿根廷导演啦，咁啊，其实佢名不经传嘅，但系劲系劲在佢个监制，监制嘅就系艾慕道华，鬼才导演。你哋唔知唔知啦，系咪？ 知。 我同佢好 friend 噶。 我知。 成日饮茶噶。 嗱，咁其实咧就讲呢套电影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由六个故仔组成嘅，全部都系短篇。我哋三个都系写嘢嘅，我哋都系编剧，我哋都知道其实短嘅故仔系最难写嘅。所以其实你又见到嘅就系佢里面咧，其实个桥段嘅扭都系扭，总之扭完扭，扭嚟扭去，扭扭去，出人意表，讲尽咧就社会上面啲荒谬嘅处境，结局咧往往咧都系你笑到咧系 明白 系啦。即系笑破肚皮嘅，佢就冇禁忌啦，冇包袱啦，玩得就玩，由六个短篇咧组成嘅。咁譬如话有一个其中一个故事，我都可以讲下啦。 好、啊， 好多时候咧，我哋揸车，你冇发觉嘅就系无端端咧，侧边人 cut 你线嘅话咧，你系会 好猛噶， 好 猛 噶， 系啊， 好嬲。 一个故事就系咁样啦，简单到嘅就系，只不过系大家喺一个好小人嘅一个公路，跟住有一个就系有钱人揸住一个好靓嘅车，俾人 cut 咗线啦。跟住佢就我又想 cut 翻你线，跟住大家咧就因为咁样，到最后尾嘅时候两个死咗。 哇，咁诡异！ 但系个死咗嗰个死因系乜嘢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哇，我已经好耐未试过就系睇一个咁样嘅短篇嘅故仔，到最后尾嘅时候，最后尾嘅时候系笑到咧系收唔到声，你系笑、啊。 嗱，你唔好劇透， 我唔會劇透， 睇下先。 大家係一定要睇，因為我睇完之後咧，我係將呢一套電影買咗，我諗啊，我送咗俾四個朋友，因為好辛苦啊。有時你冇會唔會咁噶？你睇套戲咧，問所有朋友，佢哋冇睇過，跟住我你睇完之後講，我求下你，我求下你啊， 你快 啲打電話話俾我聽，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佢哋唔同中意嘅故仔嘅，佢裡面嘅嘢其實咧都貫穿一個同一個嘅，就係講緊嘅就係復仇，但係用唔同嘅方法，但係裡面有好多嘅就是我哋看似荒謬啊，好荒謬！看似一啲日常生活我哋嘅一啲會經歷嘅一啲嘢嘅話，其實佢扭到去尾嘅時候咧，係去反翻轉講俾你聽嘅就係社會嘅真相，或者你覺得好笑嘅地方，人性覺得係值得好笑嘅地方，所以咧一定要睇。 喂， 睇完之後先同我講啊！ 好，香港嗰都有獨立故事嗰啲電影，但我就唔係好中意。 獨立故事即 係 一個 即 係 套戲有 幾 個 故 事，係啊！ 嗱，呢套戲其實佢啲故仔同故仔之間嘅話咧係冇串連㗎，但係你係一啲都唔闷噶，同埋嘅就系你永远都唔知道究竟咧，佢一个故仔系几长咧？佢冇话即系一个故仔系 standard 15分钟，唔系、 哦， 有啲长， 四分钟， 有啲短，有啲讲完就算，跟住就下一个，哇！你真系觉得咧系永无绝无冷场啊！ 你头先最吸引我嘅地方就系话你话个咳算两个都死咗，但系你又笑到破肚皮。 最后尾嗰一下个 punch line 系最后尾嗰一下 咁劲， 系啊，就系、是、啲警察嚟咗之后嘅话，跟住佢哋觉得个死因系乜嘢咧？你睇啦， 好， 跟住 非常想睇啊， 好好睇啊， 我想睇， 好好睇。 好啦，夹半前 到你， 讲多一套啊，我讲多一套，呢、這个咧又系大陆嘅戏嚟嘅，就系、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哦， 呢、這个咧系一个奥地利一个小说改编嘅，呢、這个小说已经系100年嘅历史啦。咁就系中国，即系啊。徐静蕾，佢又系自编自导自演嘅一个故事。 徐静蕾系咪做我突然间唔系喎，嗰、那个就系徐静，都唔紧要。 O K， 嗱，我点解会睇呢套戏咧？其实咧，嗰个男主角咧就唔系好吸引我嘅。 嗯， 那个男主角叫姜文，我觉得咧佢 O K 啊啲戏， 系啊，我都觉得 O K。 唔系啊，佢做嗰啲乡土嘢，我觉得得。 哦、 如果佢做一啲浪漫嘅，即系同个女主角有啲浪漫发生咗关系之后，然后各散东西咧，我觉得佢做唔到。如果系我， 你做到嘛？我知道，你宁愿你自己做啊嘛，系咪？ 佢唔使有啲咩已经各散东西， 未开始结已经结束，未开始结束， 快啲啊！ 其实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就一就我咧？ 如果你揾只手揞住个， 我 突然间 发觉。系，我就点解会睇咧？就系、是、其中吸引我嘅地方咧，就系摄影师，就叫做李平斌。 哇，好啊！ 我觉得呢个人嘅拍嘅嘢好好睇。 嗯， 继续。 佢甚至咧拍呢套戏，我觉得佢嘅颜色好靓、嗯。即系如果你睇呢套戏咧，你试下用另一个角度， 咁样 系啦，好好旧式嘅电影嘅，系啦，咁。但系个故事咧就 平平无奇咯， 唔系都系讲啲恋爱故事啦。 哦、okay、 我觉得都 OK 嘅，就系话简单讲咧，就系、是、一个男人突然间有一日收到一沓信，但系呢寄信嘅人佢唔识嘅，咁啊点样开展佢哋嘅一个浪漫嘅故事？ 嗯， 就是、你咪睇完之后成日幻想自己有一日会咁样啊，有个女人寄信俾你， 日日都冇， 我都想认识你噶，你英俊倜傥， 日日都收唔到信， 系啊，只不过因为寄错咗啫，你谂多咗， 寄咗封信谂多咗好多嘢 系 嘛， 系咯 ，OK， 好， 好，你继续讲 呢套咯，就呢套咯， 系啦，就系呢套啦，有一个音乐大家都可以听 嘅， 唔系佢呢套戏嘅作曲嗰个咧就叫林海，佢、作嘅咧就是一啲中乐嚟嘅，但系因为我惊大家闷，咁但系你有时间可以听下，佢有一个主题曲叫《琵琶语》，我觉得如果系中乐嚟讲，有一个后生仔，佢响现今写一啲咁嘅中乐，我觉得 咁咪奏出嚟啊！首歌系点样噶？ 佢奏嗰只琵琶鸭。 诅咒我就识， 唔系琵琶鱼，系琵琶鸭，另一只声鸭鸭鸭声嘅。喂，好啦，12:30啊，听呢个风骚浮人啦，唔使咁紧张，我哋啱啱听新闻报告吓，然之后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警方引用公安条例，大约中午封闭维园一至六号足球场同中央草坪等的范围，表明如果有人进入，将会属于违法。港岛区高级警司廖家琪讲述警方的决定： 我哋考虑到种种嘅安全风险之后咧，我哋决定系引用翻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17(4)里边相关赋予我哋警方嘅权力，系封闭维园嘅一啲地点。佢封闭嘅范围咧，其实系同上一次六四嘅范围咧系一样嘅，当中包括中央草坪一至六号足球场以及咧四个篮球场嘅位置。喺封闭咗之后咧，市民如果要由东向西横过维园嘅话咧，佢哋可以继续使用中央草坪以北嘅北路，又或者咧系使用高士威道咧系东向西去穿过嘅。我喺度想强调话俾所有香港市民听，喺我哋进行咗封闭之后咧，任何人如果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之下仍然违法进入或者是逗留在这些区域的时候，他已经是会是干犯了罪行的。那这个是根据公安条例里面的罪行，最高的刑罚亦都是监禁12个月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庆大会说，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的欺负、压迫、奴役，哪一个妄想这样做，必定将会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和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中共同人民将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可以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庆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中央对港澳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以及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他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友谊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习近平又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龙尾近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啊，老婆啊，就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系啊！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好系列咧，我讲最后一套电影啊，即系我自己所选嘅。咁呢套电影咧，即系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再睇翻，可能大家会觉得咧系太旧啦吓，因为佢已经系1931年嘅一套电影，1931年嘅黑白冇声电影。嗱，其实咧睇翻嗰啲资料咧，话当时咧其实有声电影已经慢慢升起噶，即系好多人已经开始拍有声电影。但系咧 ，Charlie Chaplin 查理卓玲咧仍然会选择用翻一个无声嘅默片咧，我哋而家叫佢默片啦吓，即系沉默的默啦，默片。去拍成嘅，咁由1928年12月开始拍到1930年嘅9月先结束，叫做《城市之光》吓， 好睇， 系啦，经典， 你可以当系一个电影嘅历史嘅作品去睇咯，因为系啦，因为个默片点样冇对白之下，用音乐、用动作等等吓，眼神啊咁样样去表达翻成套戏嗰种嘅贫富悬殊啊，或者打工仔嗰啲嘅悲歌啊咁样样。 嗯， 系，即系工厂， 冇错，扭一个螺丝， 系啊，呢个好似好悲凉。 同埋另外仲有就系佢喺街嗰度遇到有一个卖花女啊嘛， 啊，好浪漫， 嗰啲好浪漫噶嘛， 系啊，有一两个字字幕咁 啊，系啊，佢间唔中有一个字幕嘅就 How are you 咁样，系啊，想买支。咁樣噶嘛，係啊！ 查理我覺得好經典，係啊，無人能及， 冇人係啊，真係無人能及。但之後有好多人都學佢，模仿佢， 係啊，亦都值得向大家推薦嘅。 好，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又回應翻你喎。講緊話即係社會嘅貧富懸殊啊等等嘅話咧，我而家下一個要介紹嘅咧，就我覺得人生必睇嘅就係《上流寄生族》， 超好睇。 係啦，韓國嘅一套電影啊嚇，黑色幽默劇情片啊，咁啊亦都問鼎咗嘅就係奧斯卡最佳電影嘅。咁其實講緊嘅就係韓國嘅一啲就貧富懸殊嘅問題啦，社會階層之間嘅矛盾啦。人性的贪婪，而电影的情节的话呢，最最后尾就是意想不到，你有看 意想不到，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悲剧，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悲剧。同埋呢套戲裏面個大叔好多戲好好睇， 佢係超級勁嘅影帝嚟，影帝級嘅啦。佢裏面我覺得係每一個角色都 cast 得非常好，甚至乎媽媽啊、佢個家人啊、有錢人啊，全部都係做得好入木三分嘅。 係啊， 好啦，咁同埋其實佢裏面亦都有好多嘅經典金句啦，例如個獎金我話錢就係燙斗，將一切都可以燙平。系咪有钱所以善良？如果有钱嘅话，我都会变得善良。最有一句我觉得好经典、好经典嘅就系阿爸爸同个仔讲，佢就系话：你知道有啲咩计划系绝唔会失败嘅咧？就系、是、没有计划。 呢、這个系咪爆水渠嗰度讲啊？ 去到嗰个学校嗰度瞓觉。 系。 跟住大家咪就系喺嗰度，大家喺度过一晚嘅。咁跟住阿仔问佢啊嘛，佢话点算啊？而家我哋个呢一个即系计划就嚟要被人揭穿啦，要破灭啦。爸爸你有啲咩计划咧？佢就话我有一个好好嘅计划，就系冇计划。其实我冇，我咩我咩都唔知，我肩步行步嘅，我哋又冇钱。 讲一家人点样向上游，我觉得真系超正。 制作亦都好认真嘅，即系如果睇紧佢哋 making of 啊，佢所有嘅嘢佢都系做好多嘅 research。 你句说话咧令我谂起咧，有一句说话叫无招胜有招吓，即系话咧有啲功夫你学咗之后忘记佢，然之后你打得好噶啦咁样。 有少少唔系好同佢嘅意思嘅就系，佢讲紧嘅就系一啲真系冇钱嘅人，我一无所有嘅时候嘅话，系啊，我只可以见步行步，我冇办法可以计划到下一步会系点样，我唔知。 系啊，原来韩国仲有啲人住喺嗰啲地下室嘅。 嘅。 係啊，有好多呢一啲嘅，係啊，最後尾即係有好多人都會講呢啲嘅，就係韓國嘅現象啦。咁我覺得我係會推介俾大家。 好 ，OK， 我高速講一套近期嘅呢個間諜之妻。 我終於講完。 呢个超高速，佢系高速啫，冇咁快。 嗱，你留意女主角 间谍之妻啊， 间谍之妻系、最近上嘅，就系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日本人，佢去到满洲国，发现原来日本政府军政府喺嗰度有一啲毒即系借嗰啲人去测试嗰啲毒嘅计划。我觉得好震惊，佢想揭发呢件事。 黑太阳七三零嗰啲 系咪？佢太太咧？又我好中意嘅，苍井优就唔系 苍井空， 苍井空我都中意。 得好，苍井优 系咁呢个故事， 我知道最近先上嘅啫喎。 系啊，最近上 佢咪 系 新戏 嚟， 最近上 嘅新戏嚟噶，大家可以睇。我觉得佢嘅手法咧系似一啲舞台剧嘅、有一啲舞台剧嘅手法，但系我又觉得嗰个导演好似有少少眼高手低咁样。 唔知有冇睇啊？ 咁你介绍， 咁你介绍， 唔系我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大家其实睇呢套戏咧，可以用啲批判性嘅角度， 值得推荐嘅电影，你介绍一套推 荐， 批判性嘅 批判唔系批 判，批判性嘅角度要去睇一套，你觉得人生一定要睇嘅电影都几奇怪。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冇所谓嘅，如果你可以做，我有时都系咁嘅，即系如果我自己做，会可以点样做得更加好呢咁、 样 okay, 啊。 但点解你睇嗰啲戏呢你今日衫到咁 heavy 嘅即係冇啲轻松啲嘅。 唔 heavy。 容易入口啲嘅。 容易入口啲嘅。 不如我下次介绍一啲喜剧啊。喜剧我又好鍾意睇。 好啊嗱、okay, 电影里面呢好多嘅主题曲呢都係非常之令人。 哇一流啊。 好耳熟能详嘅。包括呢一套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里面。 冲上云霄。 冲上云霄啊最记得最尾嘅男主角抱住个女仔。记唔记得离开个工厂？ 唔记得。 Love you. 方文答，酷热天气下开工有咩要注意？ 咁热嘅日子啊，工友饮翻杯冻咖啡啊，冻奶茶，咁啊零舍醒神，个人都醒啲噶。 文文，今次你错晒啦，工友流咗咁多汗咧，系应该要补充水分同埋盐分噶，饮多啲清水或者含有电解质嘅饮品先至可以 save a life 噶。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要点要记住。我是 OV 钟宇璇。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喂 ，OV 啊，你觉得呢样咧系咪都要买埋啊？要啊要啊，文文，喂，你话呢条好唔好啊 ？OK 啊，要埋佢啦，你睇下 几平啊，你唔买点抵得佢啊？系啊，我怀念咁平，实用得最紧买埋佢咯。 哇，你哋两个又喺度网购啊？ 系啊，得唔得啊？你有冇嘢啱啫？买埋俾你啦。 唉，唔好搞啦，你两个睇嗰啲衫裤鞋袜啊，手袋饰物。我点会啱啊？ 哎呀，斌仔啊，我哋唔系帮自己网购啊，我哋系揾紧一啲咧可以帮助身体降温或者咧可以防晒伤嘅个人装备，俾工友喺啲工地嗰度用噶。 你唔好以为我哋净系食玩买瞓先得噶，我哋工作好认真噶。 啊，无端端你哋睇啲降温装备做咩啊？ 咩无端端啊？哇！依家天气咁鬼热，喺户外工作好鬼辛苦噶嘛，梗系需要啲装备啦。唔通你想啲工友中暑咩？ 唔止中暑啊，仲有机会热痉挛同埋热衰竭啊！你识唔识嘢啊？你 系好严重咁、啊。诶、哎，我点会唔知酷热天气啊？喺户外工作有乜嘢潜在危险啊？我系觉得奇怪，我哋不嬲都好多装备噶啦，又要买过嘅咧，嗬？ 哎呀，听到啲同事有反应啊，话啲装备好旧嘛，有啲又烂咯，咁梗係要换过啲新啦，咁先安全㗎嘛。 哦，咁你嚟睇啱啲乜嘢咁啊？ 斌哥，嗱，我哋呢会买啲清凉巾，可以为工友提供即时清凉嘅感觉，加上吸汗力强，用完之后成个人都乾爽啲啊！ 啊，好啊，用之前淨係需要整湿嗰条清凉巾，拧返乾之后，啊，即刻凉浸浸啊！ 仲有啊，当条清凉巾冇咁凉嗰阵咧，你冲冲水咧，嗰条清凉巾嘅清凉感觉就可以马上翻翻嚟啦，方便又环保啊！ 好啦，咁啊，除咗呢个清凉巾，仲有冇啲咩睇啱先？ 我觉得咧，仲有防晒手袖同埋安全帽、颈挡都好、啊。嗱，防晒手袖咧就唔单止可以吸汗，仲可以阻挡有害嘅紫外线，保护手臂，咁就唔会咁易被晒伤啦。 喂，但系话时话，买还买，安全帽、颈挡咧唔好乱咁买、啊。安全帽好似唔可以立乱加设配件噶、啊。 唉，我以为你讲咩？放心啦，放一万个心啊，我哋会跟足安全帽嘅厂商建议。选够合适嘅颈挡嘅，唔会乱嚟嘅，你放心啊！ 咪就系咯，唔止啊，仲一定会依照建造商建议嘅方法去安装颈挡添啊！ 咁先可以确保使用嘅时候唔会阻挡视线啊，或者引起其他安全问题啊嘛。嗱，例如啊，俾大风一吹就吹起咗，阻挡咗个视线；俾机器转动部分缠住或者夹住等等，呢啲咁危险嘅情况出现，我哋唔会俾佢发生噶。 嗯，咁你哋有冇谂住买啲挂腰风扇咁啊？ 未睇到喎，乜你觉得需要咩？ 哇，梗系需要啦！佢可以随时提供清爽嘅凉风，帮助身体降温，又可以随身带住，几方便啊！ 挂腰啊？点样挂法啊？阿斌仔啊，你条腰向边啊？ 嗱，我条腰咁大条，你冇理由睇唔到啦。不过个风扇咧就有大细两个夹嘅，将内侧嘅大夹扣喺个裤头或者腰带上面，固定风扇喺个腰间，再用外侧嗰个细夹扣住喺上衣嘅衫尾，调校翻合适嘅风速，咁就有凉风吹入衫入边啊嘛！ 哇，又几好啊！有凉风之余，工友同时仲可以腾出双手做嘢，够晒方便啊！等我抹低要买先 啊！我都其实听过啲工友讲啊，而家佢哋着嗰件工衣咧太深色啦，喺酷热天气嗰时啊，特 别辛苦啊，真系啊，分分钟会中暑添啊。 系啊系啊，文文，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咧，应该着翻啲浅色嘅衫，减少身体吸收热能。所以我哋咧都上网买咗一啲咧薄薄地又透气嘅浅色衫，俾佢哋用嚟开工嘅时候用噶。 啊，既然啊买得开工衫俾工友啊，不如啊买多件啊冷冻背心俾佢哋啊，等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着住帮自己降温啊嘛。 嗯，你嚟买嘅嘢咧，全部都可以有效为工友降温嘅。但系除咗个人防护装备之外，承办商更加要喺工作嘅环境上面入手啊。 工作环境？哦喂，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嗱，即系好简单啫，例如要尽量避免喺猛烈嘅阳光底下开工啦。喺可能嘅情况底下咧，应该架设临时嘅遮盖物，例如嗰啲太阳伞啊，减低俾阳光直接照射嘅机会啊嘛，防止晒伤佢哋啲皮肤啊。 咁如果工友要喺室内工作，承建商又有咩可以做啊？ 嗱，咁啊，承建商咧可以考虑加装通风或者空调嘅设备，增加空气嘅流通量，将热嘅空气同埋湿气通通排走晒佢。更加重要嘅系咩啊？一定要为工友提供足够嘅清凉饮用水，俾佢哋可以咧随时补充翻啲水分。 嗯，咁就啱啦。特别喺呢啲啊咁鬼热嘅日子啊，饮翻杯啊冻啡或者冻奶茶，真系令蛇醒神嘅，个人都醒啲啊。 文文，你错晒啦。工友咧流咗咁多汗嘅情况之下，应该系补充水分同盐分，系要饮清水或者适量含有电解质嘅饮品噶。 嗱 ，OV 啊啱啦。工友亦都必须提醒自己适时饮水，唔好下下等到个口啊干晒，个嘴唇啊爆晒，好口渴咁先去饮。 仲有啊，要为工友提供阴凉位置，俾佢哋咧喺工作途中休息小休，而喺最酷热嘅时段咧，可以采用轮班制度，安排工友互相交替喺酷热同埋较清凉嘅环境下工作，减少工友暴露喺酷热环境嘅工作时间。 咁当然啦，负责人都有责任开工之前进行啲风险评估嘅，我知道。啊，了解呢个工作地点系咪需要执行其他防中暑措施啊嘛，确保工友安全嘛，唔系借你哋先识。我都识少少噶。 嗯，你哋两个都讲得好啱啊！咁你哋快啲网购埋嗰啲应该买嘅嘢啦。买完嘅话咧，叫埋管工嚟开会，睇下啲工友有冇啲咩装备仲系需要嘅。 吓、啊，开会？今日假期、啊，我哋工地都休息、啊。你想叫边个同你开会啊，斌斌？ 诶，系咩？今日假期咩？点解你哋两个会喺写字楼啊？点解我又翻咗嚟噶？ 唉，真系冇你咁好气。我咧同阿奥菲就约咗人咧去食晏，见未到时间，条街又热咯，唔好热亲自己嘛，惊中暑咪翻嚟写字楼先咯。 哦，讲到尾，即系翻嚟叹免费冷气啊！咁啊啱啦，既然翻得嚟，我哋三个召开住会先啦，好嘛？ 我哋够时间去间餐厅啦。 哎，系啊，系啊，系啊， 有咩事咧？听日翻工先讲啦，拜拜， 拜拜啦，斌哥。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要点要记住。我是 OV 钟宇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你说你爱我半世未变改，未见未来就吻下来，唱两句爱我壮阔像片海，避过障碍就躺下来。太简单一阙歌，太轻松地说爱，过多几千百天就探问你再会再，那片刻只因贪心充满安奈，早已知兜个圈不会在那瞬间，一点新鲜其实有害，在呼之要喺走进流彩，快为间倾身一转令你替代，讲过的不记得。 爱过我到最后逆境，为你未来绝了旧情，何以染污了要弃养了未确认，已消失了这么率性说不出的困境。 逢星期四有精安剧哈，咁啊快两晏昼一点钟，咁啊听日留意住咧，我哋有另外一个故事咧，就系我哋嘅风骚发源嘅 team 带俾大家嘅。 冇错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嘅话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同埋有阳光噶吓，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离岸风势会系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就开始酷热啦。 哇！希望大家继续享受愉快啲假期。 好啊， 十点钟约定你哋。 有李麗蕊、梁繼昌，唔好意思啊，到住梁繼昌、李麗蕊同埋馬小強， 排名不分 先後。 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 夢中擦肩，每天有幾千遍，感謝你讓我對你虧欠，陪伴冒險很多年。曾經相信一起總會撐得過，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剪影遺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卻沒法撫摸，越是想喊停卻殘留不可。風中飄過了灰煙，回想起計劃中並肩，緊握手裡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難避免，來來去去人總要經歷相聚，有一天再相見。在你也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你会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